他现在失去了雷老爷子的依仗，不该是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他到底是看懂了自己的暗示被吓跑了，还是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呢？安哲臣揉了揉眉心，冲着陈记说道， 去查查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雷蒙都做了些什么，见了哪些人，他家公司现在经营的状况怎么样了。 是， 等会儿回来。 安哲臣拿出了一张卡递给陈记， 转到雷蒙名下，另外他那辆车记得去把他踢回来。 不直接送回雷家吗？ 不用，他要想要让他来找我。 雷蒙看着黑下去的屏幕没有介意，安哲臣可没资格跟他发脾气，他也不会给他那个资格。他眼神略沉，不知道在想什么。车子呢，在荒山的跑口停下了，到这荒山大概呢还有5分钟的路程，不过司机啊不肯往里面再开了。雷某没辙，只好自己走过去。腿疼，他倒是想爬呀，不过这手也不是很方便，而算了吧，说不定啊爬比走还慢。远远的他能看到荒山了，不过那辆车是怎么回事啊？幻觉吗？秦锦城是生了一副极好的皮囊，宽肩长腿，气度雍容，是天生的上位者，而他的面容又极其的英俊，五官似是精心的雕刻，每一寸都是恰到好处，所以老远都能把别人的目光给吸引过去。雷蒙觉得那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眼睛跟粘了什么似的，直接拉着他往前走。到了秦锦城跟前，他还是跟做梦似的。 你在跟踪我？ 雷蒙语出惊人，气儿都喘不匀的说了。秦锦城抬了抬下巴，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雷蒙。 别抢我的台词。 几个意思啊？是说他在跟踪他？有没有搞错啊？他又不是吃饱了没事儿做，拖着一身的伤跑来这荒郊野地了，来跟踪他？等会儿啊，荒郊野地，此时此刻面对面的两个人，难道都没有觉得奇怪吗？雷蒙下意识地掩了掩了嘴，轻咳了一声，后退了一步说道， 还真不是，我出来郊游不小心迷路了，秦总怎么会在这儿？ 前面那句啊，聊胜于无，后面这个问题那才是重点。这秦锦城这逼为什么会在这里呢？他要守着这山，他今天就进不去了。他要是真进去了，这也会暴露自己的秘密啊。他眼睛滴溜溜的转，那修长的羽结像是两把小扇子，忽闪忽闪的。正在想着怎么编谎话吧，秦锦城睨了他一眼，也不在意他的谎言能真实到几度，顺着他的话就接了一句， 郊游。 什么？ 雷蒙觉得自己的耳朵肯定是出现了问题了，怎么会在这个高冷禁欲永远都是一张冰块脸的男人嘴里听到这么两个字呢？ 我说我也是出来郊游的。 郊游啊，郊游郊游郊游。这男人还补充了一句啊，怕他又没有听清楚似的，特别的咬中了郊游两个字儿，真的是非常的贴心的那种。哎，真好，很好，非常好，郊游。这是从他手上拿走了地，心情好呗，所以迫不及待的，都等不及第二天了就出来郊游了。荒山野岭，接近黄昏，这想看星星呢？雷某心里那叫一个气儿啊！抬头望了一眼近在眼前的荒山，一走了之那是不可能了，今儿啊必须得上。他不知道萧炎那个疯子上去几天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再撑过一个晚上，所以他今天 必须把人从里面给带出来才行。他微微垂头，便看到自己受伤的双腿以及狼狈不堪的外套，吸了吸鼻子，有些郁闷，为什么每次在这个男人的面前都是如此的不堪入目呢？他形象呢？他儒雅高贵的大少爷气质呢？这全都喂了狗了是吧？雷猛呵呵冷笑，抬头瞅了一眼秦锦城，他身上穿的显然不是早上那身谈判式的商务的正装，换了一身休闲的适合郊游的衣服过来，这装备还挺好。雷猛见过秦锦城穿家居服甚至是睡衣的样子，但还真没有见过穿这种休闲装的样子。黑色的贴身 T 恤勾勒出他那纹理清晰的肌肉线条，不用露肉，雷蒙也知道这逼的身材那是真有料的。那大长腿咱不用说了，迷彩裤底下的军靴最养眼了，真帅呀、啊！要不是今天有事儿，还赶上摔得跟二傻子似的，雷蒙指定会心尖犯痒，上前勾搭一二的。 那啥，那秦总慢慢教，我先去前面看看。 一路， 秦锦城似乎没打算就这么放雷蒙走，他侧身上前一步，手肘轻轻地擦过雷蒙的后背，与他成并肩的姿势。好死不死的那一擦，正好是带过雷少爷后背的伤处。哇操啊！那痛得他没有跳起来，为了形象。他没有忍了，忍得拳头握了起来，额头的青筋突突的，眼皮子一掀，就往秦锦城的方向瞪了一眼。 怎么，不愿意跟我一路？ 这一眼瞪得秦锦城有些莫名其妙的，他还没问这小孩怎么一身的血吃呼啦的，他倒先嫌弃自己碍事儿了。莫不是真要去做什么坏事儿，急于摆脱自己，还是说遇到了什么危险，不想把自己牵扯进去啊？比起后者，秦锦城更愿意去相信这前者。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打算放雷猛独自离开。雷猛痛得说不出话来，也没有功夫搭理秦锦城，自动地忽略了他这个问题，朝着荒山的方向又走了一段。 嘿，秦总，前面可是荒山了，你确定还要跟着我？ 雷猛眉宇间闪着不知名的亮光，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其实腹黑聪颖。秦锦城有些好笑，双手往兜里一插，眼珠子来回扫了一眼雷猛这身狼狈，有几分轻蔑的开口说道， 你这样都能行，我还能上不去？ 雷猛呼吸一梗，只觉得一股怒火从小腹处往上开始窜，捏紧的拳头下一秒就想招呼到秦锦城的脸上。不过呢，也只是想罢了，他不会在这个时候跟秦锦城动手。他听说过这个男人是雇佣兵出身，有多少本事那就不知道了，但肯定也不是普通人的身手。他嘴角稍弯，冷哼了一声，便不再理会秦锦城了，自己呢开始往上爬，没两步便被秦锦城给扯了回来。 蠢， 说完便把雷猛一推给按在了地上。雷猛后背带着伤，又对秦锦城没防备，这一下子便着了道，老老实实的屁股着了地，这刚要张嘴，便见秦锦城脱过了自己的腰包，从里面拿出了一罐喷雾状的东西。我走，荒山野岭，喷雾，凶狠的男人，完了，哎呀，他要晚节不保了呀！他怎么就没有看出来秦锦城还他喵的是这么一个恶棍呢？雷猛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住手啊，你住手，我警告你啊，我可不搞基啊，你别动我。 这话简直要咬了舌头了，他明明是觊觎着秦总的美色，要搁往常， 他肯定就是眼睛一闭，我从了呗。可是眼下呢，这真不是享受的时候啊。这再说真的要有点啥，这局面那也得是反过来才对呀。 想什么呢？闭嘴，老实点。 秦锦城一直觉得雷蒙脑子里是带了坑的，但是没想到这坑会这么深呢。